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24集，偷偷摸摸的小老鼠三。他想轩辕镜果然是在骗他，御驾跟前承欢都敢偷懒，往日里又怎么会老老实实的干活？他摆了摆手，不许旁人跟着，抬脚去了偏殿，里头却空空如也。难不成真的懂了规矩，住了奴才房？他正要抬脚去寻，一抬头便瞧见后院里有个人影，正拿着一把扫帚，慢吞吞地在扫地上的灰尘。轩辕凛一愣，他没想到承欢竟然真的会做这些活计。他本以为人就算来了这里，也只会插着腰骂人。太极殿如此冷清，奴才都是些老实勤奋的，也不会有人生出欺辱他的心思来。即便他在这里作威作福，也不会怎么样。可他却真的在干活，这明明是好事，可轩辕凛不知为何胸口却有些闷，这份闷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只得匆匆移开了视线。可没过多久，他便又抬头去看外头，张晋忠竟然也寻了过来，拉着承欢说话。轩辕凛此时才瞧见他的脸，看起来倒是没变多少，只是人木讷了些，先前那骨子里要飘出来的刻薄嘲讽都淡了，却越发衬得他的俊秀出尘。即便是轩辕凛自认寻到了意中人，可时隔一月再瞧见承欢这张脸，他竟然仍旧觉得心动，当初一见人就想把人带回去的冲动竟然又浮了出来。他心里一凛，眉头皱了起来，他既然要效仿先帝只取一瓢，现在这种想法又算什么呢？他不能这样。轩辕凛教训了自己一顿，勉强移开视线，抬脚走了出去。这个时候后宫众妃也该到了，前殿忙碌，承欢却是清闲了，被张晋忠拉着说话的时候，被太阳晒得眯起了眼睛，忍不住想打瞌睡。张晋忠敲下他的头， 你呀你呀，扫个地也能累成这样，昨晚没睡好，你该不会还巴望着那些有的没的吧？ 承欢一咧嘴， 唉，不敢不敢，我今天都没有敢多看两眼。 张晋忠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只是本能的不相信。承欢也不多解释，说了两句话就撵着张晋忠走。轩辕凛在这里待不久，他还想着偷偷看几眼，不让旁人知道，可张晋忠在这里他就没法去看了。张晋忠被他赶得心里有气，气哼哼地走了。承欢偷偷摸到墙角，在窗户上戳了个洞，这个角度只能看见轩辕凛的背影，可他已经很满足了。整整一个月没见到人，他想的心里都发苦了。可他出不去这太极殿，贤王每日里来总会去寻他，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他是在替陈荣监视他，等继承过去，这里防守松懈下来，他就能找着机会出去了。虽然不能进大明宫，可躲在路上偷偷看一眼还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轩辕凛果然很快离开了，连带着贤王和几个外戚，太极殿里只剩了一群女人。承欢兴趣缺缺地想走，冷不丁瞧见两个大着肚子的女人在说话，他愣了愣才认出来，那是元嫔和玉嫔，这两人同一天怀上的，谁先生不好说，但明显都明白长子的名头多重要。此时见面，话语里都透着几分忌惮和防备。承欢看着竟然有点羡慕，这些人争宠可以争得光明正大，他却连由伺候轩辕凛的权利都没有。人比人果然要气死人，承欢拍着胸口躲在角落里消气。他并非想偷懒，只是最近腿脚有些不利索，时常要腿疼，他心里不在意，觉得是衣裳没穿够，等天气暖和了自然就好了。只是有些麻烦， 做点活就要歇一歇，有时候歇不过来，他也只能回去躺着。太极殿的日子太过清静，白日里都没人说话，他时常觉得这殿里就他一个活人。他受不了的时候，就跑去主殿对着先皇后的灵位说话，也偷偷摸摸地去看灵位后面刻着的另一个名字。看着看着就觉得难过，然后再跑回偏殿里去蒙着被子发呆。他现在也在发呆，但呆着呆着就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。他抬头瞧了一眼，有点眼熟，仿佛是元嫔身边的大宫女，叫正儿。他和这丫头没说过几句话，也不知道她寻自己要做什么，也懒得理会，便干脆闭上眼睛靠在墙角假装睡着了。可不想她竟然真的睡了过去，然后给冻醒了。前头主殿已经彻底安静下来，承欢爬起来伸了个懒腰，感觉手脚都要被冻掉了，连忙哈了几口气，用力搓了两下。这太极殿实在是冷，他待在偏殿里只能捂着被子，睡梦里时常被冻醒，却也只能努力缩成团。每每这个时候，他就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和陈荣的差距，如同大明宫和这太极殿。有时候想着想着，他也觉得自己贱，即便是个奴才，难道就不能做个有骨气的奴才吗？可他又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贱人，要什么骨气呢？他蹦蹦跳跳地进了内殿，想清理一下神案，结果一进去就瞧见一个穿着素服的女人正看着灵位发呆。他一声不吭，承欢还以为没人了，冷不丁瞧见被唬了一跳。 你是谁？ 女人回头看过来，承欢这才认出来，竟然是贤王的生母贵太妃。承欢连忙请安，对方看见他一愣，大约是没想到宫里的内侍会有着容貌如此出众的，顿了片刻才点头叫起。紧盯着他看了两眼才开口， 你就是承欢。 承欢讪讪点头，他莫名的有些畏惧这个女人，心里琢磨了一下，明白了这份畏惧源自何处。这位贵太妃与成王妃陈英是一母同胞的姐弟，也就是说陈荣是他的庶弟，自己偷偷摸摸和人家的弟弟为难，这做姐姐的说不定要替弟弟报仇。他脸色一僵，心想陈荣这到底是怎么投的胎，亲戚全是贵人，可见是连阎王都对他轻言有加，不像是自己一出生就带累着亲娘被亲爹休了，长了没多大亲娘也被克死了，讨过饭偷过钱都没养活自己，只能迈进宫里来求个活路。 哀家听过你和陈荣之事，大可放心，这弟弟哀家都不曾见过几面，不会为他与你为难。 承欢脸一红，被人一语说中心事，多少有些尴尬，而这个人还是个只见过寥寥几面的女人，这尴尬里就多了些窘迫。他只能讪笑，贵太妃也不在意，朝他招了招手。 金恒，皇后生前与哀家也十分要好，只是宫里没几个老人了，想说说他都寻不到人。 承欢想不到其他，他心里敬佩谢希池，听见贵太妃这样说，连忙凑过来，两人相谈甚欢，直至晚间被香殿来人寻他，说贤王来给他请安，他才匆匆走了。这次太极殿彻底冷清下来，承欢绕着主殿溜达了一圈，有些按捺不住了。今天为了不让轩辕你心烦，他硬生生忍着没抬头去看。眼下天都黑了，他若是躲在御书房回大明宫必经之路上，怎么都能借着模糊的月色瞧一眼。即便瞧不清楚，能听见他说两句话也足够让人高兴了。这个念头一蹦出来，承欢便迫不及待了。小宫女来送饭的时候，她已经完全没有胃口了，挥挥手让她把自己的饭菜带回去自己吃，便关上了房门，扯下了床帐子，做出她要入睡的样子来。小宫女没想太多，只瞧见她这样大方，心里高兴， 毕竟是大总管，饭菜比寻常工人要好得多。遇有张晋忠暗中照料，足够这些工人眼馋了。程欢等周遭没了动静，才小心翼翼地下了地。他没敢穿鞋，怕走路出了动静，被人发现不许他出去，光着脚提着鞋偷偷往外走。如今已经入了冬，他一推门出去，脚碰到冷硬的地面，当即被冰得一哆嗦，险些跳起来，又生生忍住，一路小跑着出了太极殿的门，才敢丢下鞋子，蹦蹦跳跳地穿了进去。 姥姥的、怎么这么冷，脚趾头都要冻掉了。 他的脚冷得厉害，又觉得疼，每走一步都像是有针扎在脚底板上。他疼得呲牙咧嘴，可速度却不慢。他不晓得轩辕岭今日回不回去大明宫，如果不回去的话要去哪儿，如果回的话什么时辰回，只能早一点过去蹲守，能不能见到全看运气。但他今天运气显然不太好，一直等到夜半三更也没瞧见人路过，只好悻悻然往回走。冷不丁听见身后有人呵斥， 谁在那里？ 这声音听着有些凶，陈欢自觉如今没人护着他，很怕被人抓着挨揍，头也不敢回，撒丫子狂奔。身后有人追了过来，陈欢慌不择路，直勾勾地朝着太极殿跑了进去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心脏紧张地扑通扑通直跳，脑子里只却还琢磨着待会儿要有人来问，他就死不承认。好在后面的人并没有追进来，只看见他进了太极殿，便折返回去交差了。狼缺听得眉头一皱，太极殿的人？太极殿如今没有主子，怎么会有人偷偷摸摸过来窥伺，想干什么？他一头雾水，正绞尽脑汁地想什么解释合理，就听轩辕岭不耐烦地问他， 追个人都追不到。 他今日心情很不好，狼却不敢招惹他，只好硬着头皮说了实话。陈的人瞧见那厮进了太极殿，未免打扰先皇后安眠，没有擅闯，便派人守住了门，若想抓他。 不必。 轩辕岭忽然道，他侧头看了眼太极殿的方向，透过重重阴影，他仿佛能瞧见那奴才被追得胆战心惊，捂着胸口喘粗气的模样。他莫名有些愉悦，声音却仍旧沉凝， 不必理会了，随他去吧。 狼却应了一声，心里却着实摸不着头脑。不必理会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皇上在这乌漆抹黑的夜里，只瞧一眼背影就认出了那个人是谁？太极殿里有这样的人吗？狼却很纳闷，却还是收了人手回来，护送轩辕岭回大明宫。等他瞧见那门口空荡荡的时候，脑中忽的灵光一闪，太极殿里还真有那么个人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